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又系呢个时间听到我嘅声音啦吓，朝朝早都熟悉嘅一把声音，又喺你耳边喺你身边出现啦。今日系星期三啊，咁日子咧就系4月13号，农历系3月13日。茫茫大众，时间接近5:02啦吓。外面都还是天黑黑，不过眨下眼很快天光的了。现在温度24度，早晨。 星夜在我心中流行，随着每次笑每次深深吻，随每个梦入心坎中，蔓延着无边的兴星夜，大众众欢欣，随着你那爱落得深深印，携我美梦直天天空，任人捕捉天际妙云。漫步 陈洁玲的星夜星尘开始，我们今早就清晨爽利节目。咁新嘅一日啦，天气情况又如何呢？呢排都仲系即系几热下，有啲热天嘅感觉吓。咁今日咧，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今朝早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0米以下。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西。喺上昼5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概29度，出微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系较大，气温会稍微下降。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啊。 When life there is no one beside you. Look for a star when you know you're alone and so lonely, and your friends have traveled afar. There is someone waiting. That shines in the sky up above. If you wish on your lucky star, you're sure to find someone to love. A rich man, a poor man, a beggar, no matter whoever you are, there's a friend who's waiting. 剛才節目開始的時候就由陳潔玲的《星夜星塵》開始了，就一路望上天空，漆黑一片的時候，當你見到閃亮的星星，又有那種另一種的想法，燦爛的星星會不會背後有你自己一個故事呢？剛剛我們聽的是《Look for a Star》，同一個調子有這個版本，或者你都聽過的了。 前途茫茫如天际银河，迷梦难明福与祸，成败有数最怕一生蹉跎。天意若何，巨蟹父母性优美邂逅，神奇如迷天蝎座，行动敏捷与思想超然天战座，人最爱大狮子威严，最正义识风波，处女性操守善良，男女座论艺术懂得多，伴侣厚爱子女承诺，慈祥勤劳不懒惰，强劲性格手推山羊，赌博就错，善作碎客口齿怨何，善与美创作天意座，明善恶智慧不生水平，品性随和，迷人俊美衣着调和，独断武断机智座，人极理智双子聪明，不会料错，纯洁美满应推金牛，诚信老实稳得多，性格高超兼慎言，成名易但系命里总奔波，貌俊美性格公正无我，仁慈和平天秤座，求上进奋斗手推天扬，不怕受挫，不怕受挫，不怕受挫，不怕受挫。 呢首歌或许你都有听过《星座之星》啊，嗰阵时喺七十年代嘅时候咧，都受欢迎嘅一对组合玉石乐队，以唱英文歌为主嘅，不过广东歌都有吓。成员大家熟悉嘅咧就有大 L 张武孝去领导一班音乐人，里边有大 L 同埋细 L， 细 L 就系 Albert 系杨云彪，另外有郑子固啊，呢啲系当时嘅成员，有灌录咗。是有除了星座之星之外都有另一首，是另一首都是讲星的，星运人生。咁呢个星座之星头先原曲呢就 Look for a Star， 亦都有呢个国语嘅版本。乐融融找一颗星。 深入海上一片浮萍，你会感觉到孤苦伶仃。这时候你向谁诉衷情？找一颗心，没有人来安慰你的心灵。长夜漫漫，寂寞凄清，在黑暗里你需要光明。找一颗心，谁人都有颗幸运的心，照耀着你的前程。如果你找到你的心，你也就找到了爱。如果你要找终身伴侣，就要找幸运的心。在黑暗里要找到光明，找一颗心。如果你要找终身伴侣，就要找幸运的心。在黑暗里要找到光明，找一颗心。 乐融融的找一火星，有什么的心事有没有人跟你倾诉，就是你个倾诉对象的时候，你会自己跟自己讲，但是都会可能是望下抬头望下这个天上的星星，就有一些的很多年的回忆在处，你自不然呢就会对着星去讲出你的心事。仿佛只有星星才明白你的心。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 叶德娴的名声，这首歌虽然不是他原唱，不过他就将这首歌唱到去，就赋予很多的灵魂，这歌的演绎的味道完全是被外界接受。虽然他不是原唱，不可能是因为原唱都不是善于唱歌的人，他是真的美貌与智慧都有，可能上天有时都是的，不是样样都你叻晒的，唱歌他就麻麻了。刚才的是星辰， 星星会明白我心 的是明星一首歌。 早知恋爱尽怜悯，谁料此际被情困，想依人空抱憾，春色醉人夜已深，吉他轻奏别离韵，盟誓委碎泪难禁，叹息之音梦里沉。乱我心思想透神，旧爱竟贪新，长断那堪风阵阵，凄怨善谁问，街灯残月暗昏，惋惜空寄热情吻，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沉。残月暗昏，惋惜空寄热情吻，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沉。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沉。 我是张德兰啊，哇！一早起身最好做咩呢？其实以我读过中医的课程咧，咁好想啊话俾大家听，其实当你起身嗰阵时咧，就最紧要咧保持一个开心嘅心境啦。咁同埋咧，又要注意一下你起身嗰一刹那咧，又唔好急急咁样将个人自己弹起，咁都要最好喺嗰个床度咧吓拧下拧啊，即系当然系慢慢咁拧一拧，咁先至慢慢起身。咁到起身之后咧，就坐喺床边，最好咧就系可以慢慢行去咧啊，饮杯暖嘅开水，记得系室温嘅水，千祈唔好饮啲好冻嗰啲冰冻嘅水。好啦，咁你饮嘅时候咧就可以慢慢饮，咁啊大概饮一杯到啦。咁点解要慢慢饮咧？因为经过一晚嘅我哋嘅休息啦，咁我哋希望嗰、那个胃咧能够去慢慢去适应我哋饮落去嘅嘢，咁所以咧最好就慢慢慢慢去感觉去，咁然之后咧就好开心去洗面刷牙，跟住做一下一啲伸展活动，咁就会令到你一天里边新嘅开始系非常之高兴噶啦，咁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红磡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5岁男子死亡， 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半，一架小巴沿住常胜街东行，驶至到去常乐街交界的时候，撞到一名过路的65岁男子。被撞到的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送院之后证实不治。81岁的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被扣留调查，警方正是展开调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地铁站发生枪击案，纽约市警方说一共有16个人受伤，其中10个人受枪伤，全部没有生命危险，疑犯在逃，暂时未能够确认他的身份，亦都未知道他的犯案动机，目前不会以恐怖袭击的方向调查，但是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性。警方事后封锁多条街道和车站调查。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早上8点半左右，警方说一列开往曼哈顿的 N 号列车驶入第36街地铁站的时候，车上一名身材灰梧的黑人，他当时穿着绿色建筑工人背心和连帽运动衫，戴上防毒面具之后打开一个罐，列车之后布满浓烟，他向车上和月台开枪，多人受伤。当列车停站之后，大批乘客逃出车厢，相信疑犯在混乱间逃去。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听取事件的简报，正是同纽约市长亚当斯和警方保持联系，提供协助。英国首相府派对门事件，首相约翰逊和财相辛伟成被警方罚款。首相府证实，约翰逊和他的妻子已经缴交罚款。约翰逊说就事件道歉，但是不会因为这件事而辞职。他说当时没有意识到违反规则，他完全尊重警方的调查结果。约翰逊说理解公众会因为他的行为感到愤怒，在遵守政府为公众制定的规则做得不够，有权要求他做得更好，但是他认为现时有更大的责任去处理英国民众认为优先的事项。财相辛伟成亦都已经缴交罚款，他发表声明表示就事件作毫无保留的道歉。全球累计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超过5亿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亿宗。美国是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宗，累计死亡病例超过98万宗。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亦都包括印度、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等。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包括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和秘鲁等。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仍然在快速攀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去年1月26日超过1亿宗，同年8月4日超过2亿宗，今年的1月6日超过3亿宗，2月8日超过4亿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20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25.4，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4，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兑美元0.6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6.58美元，卖出1967.0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微下降。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中一般粉，美景不可永日享，船划破海浪，终于也归航，无论我归家远路长，痴心却在远方。 百听不厌啊！呢首歌吓，关正杰嘅《渔舟唱晚》啊。早晨，而家清晨时分5:44啦，听紧嘅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日间大致嘅天晴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咧云量增多，风势会较大，气温系稍微下降嘅，即系讲紧呢个复活节嘅假期嘅时候啊。咁啊，而家温度24度，相对湿度86%。咁啊，跟住拣嚟嘅有几首嘅 Melody 即系砌埋嘅歌曲啦，都有若干时候之前都有播过噶啦，咁啊拣呢啲系即系汇集埋一齐嘅歌咧，就可以同时间听好多歌嘛，就会系要拣邓丽君喺1982年嘅时候嘅现场演唱会嘅版本，嗰三只歌咧系分别就系《叹十声》、《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咁啊来头都不少嘅，原唱嗰啲咧都系。即系劲嘅人物吓，叹十声就来自喺1949年嘅时候嘅一套电影叫《荡妇心》里边嘅歌曲， 主唱咧就系白光啊。而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咧，原唱嘅都系周璇，都系佢嘅名作。咁啊，两只歌都系来自一套电影咧，就《马路天使》，都系甚有来头嘅歌曲。咁但系喺唔同人里边有唔同嘅演绎，都系一样系咁动听去演绎出嚟啊！ 哇，這些歌呢真是歷久常新啊。天涯歌女和四季歌呢都是超过有成85年的历史，白光的首叹十声就73年。在82年的时候，一个演唱会邓丽君将佢演绎，真的大家都各有特色。这些歌你直情是入晒你的心。在后段的时候就是邓丽君后期唱，她甜美的声音已经是最杀食。所有歌曲感动大家的时候，除了唱功之外，我想就是可能一些内容故事都是不外乎一个字打动你，情。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情歌打动你的心，谭咏麟的这首《含记一时的爱在深秋》。一阵间我哋会有林思维讲下肾脏移植后嘅饮食须知啊！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嘅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系喺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仲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俾你身心康健嘅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就乌克兰局势通电话。白宫表示，两国领袖重申，面对俄罗斯持续不断的暴行，认为有必要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和人道援助，欢迎继续和其他盟国还有伙伴合作，要俄罗斯为这一场无理的战争付出沉重代价。唐宁佳说，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在经济上面加强向普京施压，并且果断切断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另外，乌克兰军队正是为俄罗斯在东部展开猛烈进攻做准备。双方讨论加快对乌克兰在军事和经济上面的支持。约翰逊亦都谈及近日到访乌克兰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情况，对他的力量和决心感到谦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今早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1000米以下。此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西。在上午5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5%。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4级，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有雾。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4-5级，稍后达到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无风，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220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25.41，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5，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66.59美元，卖出19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感染咗新冠病毒而感到不适，可以点样处理呢？ 如果对病征有疑问或者有其他医疗查询，可以致电医院管理局热线1836115。

个星期之后啦，星期三嘅呢个清晨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佢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啊，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呢排咧就讲有关肾病患者嘅饮食须知。 嗯， 相信咧都几受惠噶，因为香港都普遍嚟讲咧，好多人都患有呢个肾病吓。 嗯，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啦。不过我谂肾病系比较复杂嘅，即系如果你讲紧医疗上啊，或者处理上，甚至乎饮食上面都系比较复杂嘅。 系啊，凡系有咩事咧，你嘅饮食咧都系要重新适应啦。 系， 去点样去令到自己更加健康啦？ 吓，系啊，系啊。 咁我哋就讲过肾衰竭嘅饮食啦，又讲过洗肚啊，同埋洗血。 嗯， 上个星期都提及过，如果系烹调方面有啲加啲咩花粉落去咧， 嗯， 可以令到嗰个食物更加美味咧，就令到食嘅兴趣都大增啦吓。如果唔系，有时咧都好似唉口歪歪，食到都唔知食咩好咁样吓。 系啊系啊。咁，另外一样嘢，我谂除咗喺屋企食嘢之外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谂下，咦咁我第时出街食嘢咁点算啊？ 系啊， 或者可能有啲系即系唔识煮嘢啊，或者可能未必经常在家煮到饭啊，咁好多人都会问，咁肾病出街饮食有冇嘢要留意啊？ 佢哋有 室内饮食嗰样嘢， 烹调方法唔会跟晒你嚟度身订做 啊 嘛， 真系好难，即系讲笑，冇可能揾到一间专为肾病病人开嘅一个餐厅啊咁样。咁我谂，同埋香港人都好难避免长期唔出街食嘢啦。就算你唔出街食嘢都好，或者可能啲餐厅唔开都好，你都会有机会买外卖啊。咁呢个都系好多肾病病人会问我哋嘅一样嘢啦。咁系咪一世唔食得出面啲嘢就唔系嘅？不过可能有几个原则，可能今日可以讲下啦。咁第一样嘢就系要依据翻我哋平时即系营养师或者即系医生啊或者护士叫你食嘅蛋白质嘅份量啦。咁当然视乎你本身已经系即系嗰个肾病去到肾衰竭嘅情况啊，定系你系已经洗紧肚或者洗紧肾啦。咁，如果你话肾病嘅肾衰竭嘅情况咧，可能蛋白质就要出街嘅时候就要相对食得比较少啦。咁另外如果你话洗紧血啊或者洗紧肚嘅时候咧，个蛋白质就系会多啲嘅。咁，所以好视乎你本身嗰个蛋白质嗰个建议量系几多啦。咁另外都系要了解翻，其实出去食嘢都尽量唔好太多汁料啊，唔好太咸啊，都唔好太多煎炸咁样啦。因为其实即系如果食太咸咧，好多人都知道会影响嗰个肾嘅功能啦。咁，另外可能会增加个血压嘅个水平啦。咁另外可能譬如你洗紧血、洗紧肚嘅时候，个水分可能积聚得比较多啦。咁你洗肾嗰阵时候有啲阻碍啊，咁样啦。咁另外可能系以一啲比较简单嘅烹调方法去煮嘅啲菜式，譬如蒸啊、炆啊、焗啦，或者甚至乎白灼啊咁样。咁同埋尽量出街食嘢都要尽量留意翻个份量啦，因为好多时候出街食嘢好开心噶嘛。咁，甚至乎你叫外卖翻嚟个份量都系相对比较多噶嘛。咁所以可能食多食少咧都要留意翻自己个适当嘅份量，咁就会好啲啦。咁，所以记得翻就系份量啦，唔好太多汁料啦，唔好太多煎炸啦， 都系清淡为主， 清淡为主啦。咁同埋即系可能譬如讲下一啲选择啦，即系譬如可能我哋出去食中式嘅菜式啦，咁譬如可能叫蒸鱼啊、煎嘅鱼扒啊，或者可能白切鸡啊、白灼嘅虾啊，呢啲可能譬如带子蒸豆腐啊，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相对容易啲去选择嘅一啲餸菜咯。咁，如果你话譬如食咕噜肉，或者可能食咩咧沙茶牛肉、炒芥兰嗰啲就唔得噶啦，因为嗰啲就可能个汁料比较多咯。咁，另外出街可能如果肾病病人就唔可以饮老火汤啦。 哦， 系啦，因为其实老火汤本身个钾质相对比较高，因为可能老火汤会摆咗好多譬如菜啊、根茎类嘅蔬菜啊，或者中药材落去煲啊，咁，可能肾病病人出街食中式菜嘅时候咧，就尽量都唔好饮太多老火汤。 所以啊，唯有嗌啲比较滚几滚嗰啲清淡嘅汤咁样。 系啊，咁另外可能如果你话西式啦，西式会比较容易啲嘅，即系觉得西式餸菜咧系比较容易啲，即系譬如可能你出去食个扒，或者可能出去食个烤嘅鱼，咁或者可能譬如烤嘅猪扒，咁呢啲可能嗰，那个因为嗰个肉本身佢唔会加咗好多嘢落去，即系最多都系你块扒皮整咗出嚟，你自己加胡椒粉，自己加盐嘅啫嘛。咁可能你中意食少少芥辣啊，或者可能少食一条味啊，咁通常佢俾一块扒你，咁咪容易啲咯。咁可能譬如扒拼一啲蔬菜，咁有啲蔬菜你知道食得，有啲唔食得。咁，可能我觉得如果出街食咧，货肾病病人咧冇乜调味料咧，我通常我觉得西餐会比较容易，即系譬如你叫个三文鱼扒啊，或者可能你叫只烧嘅虾拼细块嘅牛扒啊，加少少菜啊，咁其实呢啲都系会比较容易啲。咁同埋 可能有意粉啦，或者可能有佢嘅焗飯啦，甚至乎可能係麵包啦。其實好多時候佢哋嗰啲材料可以唔加得太多汁醬落去，咁、所以西方嘅飲食 比較適合啲嗬。 係啦，就會比較好少少啦。咁另外我諗仲有其他糖水啦，講下即係譬如甜品例子。咁如果又有糖尿病，又有腎病，但我又洗緊腎，我又想食下甜嘢， 咁點算呢？ 咁通常出面就可能有我哋平時都係比較健康嘅甜品，即係譬如可能係水果嘅涼粉啦。咁如果你話低鈉嘅，咁可能即係譬如西瓜配涼粉，咁可能呢啲鈉質就相對低啲啦。咁另外可能你蛋白質可以食翻多啲嘅，就可以食豆腐花啦。咁另外可能 但 係 豆腐花嗰個甜咧，會唔會覺得又即係比較甜啲噶嘛？ 豆腐花可以自己調校糖分噶嘛？ 就係咁啊，係你就唔好俾人哋潑曬上嚟先。 係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叫啲人就係話叫個豆腐花翻嚟，咁啲糖分分開上，咁可能有啲要糖水。 係， 咁你翻到屋企你自己落代糖又得，你自己可能完全唔落糖都冇乜所謂啦。 係 咁另外譬如大菜糕啊，甚至乎可能雪耳燉木瓜啊，咁呢啲可能腎衰竭嘅時候可能就未必食得到啦，因為個鈉質相對比較高。咁但如果你話我洗緊腎或者可能我洗緊肚嘅，我個蛋白質需求要多啲，甚至乎我個鈉質或者磷質都控制得好好嘅，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可以考慮嘅一啲甜品啊咁樣咯。咁所以都要考慮一下成個，因為我覺得腎病嗰個病情太唔同啊，即係個個人嘅情況都唔同。 咁你就睇住每一次醫生話俾你聽嘅時候，你嗰啲報告係點樣？ 係咁，同埋可能係即係如果你個營養師係本身係幫緊你嘅，咁可能都可以問下佢啊，我呢排啲情况况即系几好，可唔可以食多少少啊？或者可能我呢排医生话我啲鈉质磷质唔好啊，咁点算啊？咁可能都系会有个咁样嘅情况，可以问翻啲专业人士，因为佢哋变化都几大，咁就唔可以话一概而论。哦，你咁食啦，人哋隔篱嗰个系咁食，你就咁食啦。咁所以有啲嘢系要好个人。 我哋以前咧，即系我爸都系糖尿病啊嘛，就如果煲红豆粥嘅时候就嗱，未落糖之前嗰啲咧就不起，就俾佢食啦。咁之后嗰啲落糖就我哋食啦。咁其实佢都好惨噶，即系食开甜。甜嘅红豆沙嘅时候，要食啲冇乜味道、冇个甜味咧，就系比较难食啲嘅。 所以而家有道好咯，就系有代糖，即系有啲可以煮得嘅代糖。即系你上次有讲过，譬如甜菊糖啊、稀有糖啊、罗汉果糖咁，呢啲系除咗即系对个血糖比较好啲之外，就系佢可以煮得嘅。因为有啲化学嘅代糖系唔煮得嘅，咁所以就即系煮咗之后会苦嘅。咁所以呢啲所谓可以煮得耐热嘅，但系有天然嘅代糖咧，其实而家嘅病人咧。或者可能你控制緊體重都好啦，咁其實都係得益到嘅，咁可以考慮一下咯。 係啊，有咁多嘅研究嚇，有咁多嘅出品咁啊好啦，都為佢哋即係一個救星嚟嘅都係。 會啊會啊。 嚇，咁啊大致上差不多啦。其實飲食方面咧，就你知翻你自己嘅狀況咧，就可以慢慢去調教嚇。咁好啦，如果話個腎啊真係可以有機會咁好彩移植到個腎之後，成個人咧就唔同曬啦個生活嚇。即係以前啲洗腎嘅日子唔使咯喎，咁係咪食嘢？就好似翻以前咁正常啦，林小维 系噶，因为其实如果你话真系咁好彩换到肾咧，咁其实我哋都提翻啲病人啦，咁好彩有个肾俾咗你啦，咁其实都要锡身啦，因为好似架车个零件坏咗，你终于都揾到好，即系揾到好耐都揾唔到个零件，终于都揾到个零件啦。咁你摆翻落个身体嘅时候咧，你都要锡住个身体嘅。咁唔代表咧，你换咗肾之后咧就可以任意妄为，因为好多人哦正啊，而家有个肾啊，咁即系可能我好似以前咁样食嘢唔好啊，或者可能控制得。但體重唔好啊，咁都唔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方法啦。咁提翻大家，如果真係有個唔好換咗腎之後咧，都係要令到個血壓啦、血糖啦，同埋身體嘅血脂咧要控制得好好嘅。咁大家都聽我哋提過，就話個腎本身點解會有腎病咧？好多時候都係有糖尿病。咁你換咗腎之後咧，好多時候個糖尿病唔會冇咗噶嘛， 係啊， 都仍然喺度 噶 嘛。咁如果你話以為換咗個腎之後，我可以唔理個血糖就唔係咯，因為如果你個血糖繼續差啦，你個血壓繼續差啦，或者你個體重即都唔係控制得好嘅時候咧，嗰個腎都會即係會壞嘅。咁所以可能都提翻啲真係換咗腎嘅人士咧，都要錫住佢咯。咁、個血糖都可以控制得好好。 嗱，成日都要話著重嗰個蛋白質啦。咁、如果真係喺換咗腎之後，嗰個蛋白質係點樣樣啊？ 我諗你有兩個階段啦，一個就係你如果真係換咗腎之後，可能本身嗰個人係康復緊嘅時候咧，個蛋白質要食得高啲啦。咁、但係當你已經習慣咗啦，啲排斥藥又穩定啦，個身體又冇咁。即系唔舒服啊，或者可能。 能樣樣嘢穩定咧，就食翻我哋平時成年人嘅，即係個普通嘅成年人需要食嘅蛋白質啦。咁、就每公斤體重大概0.8至1克嘅蛋白質就已經好夠噶啦。咁就唔需要話刻意再食多啲咯。咁但係手術後可能頭一兩個月啊，你復康緊嘅時候，可能就要食得多啲咯。咁、但係之後你個腎臟係一個已經正常啦。或者可能已經同個身體已經好合適啦，咁其實嗰個時候就要食翻一個普通嘅健康飲食，咁就可以咯。 不過可能係喺即係初期，如果有出現排斥嘅現象嘅時候咧，你食肉咧係有唔同嘅，係嘛？ 咁因為其實咧排斥現象，可能譬如有啲做完手術之後咧，可能會有啲荷爾蒙藥啊，或者嗰啲腎上腺嘅激素去提供到俾嗰個病人，等佢嗰個排斥冇咁犀利啦。咁所以可能有機會令到佢個胃口多啲，咁咧胃口大啲嘅時候，個體重就會增加得快啲。咁所以都小心啲啦，即係盡量唔好即係食得太過量啦，咁同埋唔好令到自己太肥啊咁樣啦。咁另外可能有機會咧，嗰啲排斥藥咧，即係抗排斥藥咧，都會令到腎病病人個膽固醇會高啲。咁所以可能即係都係當佢普通膽固醇高咯。咁就盡量都係低飽和脂肪飲食啊，低反式脂肪飲食啊，咁即係煎炸嘅嘢啊，或者可能太甜嘅嘢啊，垃圾食物啦，應該咁講。即係你要換咗個過濾器啦，你就唔好再掉啲垃圾落去。 係啦，就呢一個位咧，就提醒大家啦。垃圾食物是很多的嘛，譬如那些即是快餐店那些啊、飲汽水啊、薯条那些，即是你多都是不好的嘛。 是啊，即是我觉得是你换了个过滤器啦，即是你过滤器已经坏了，咁諗难得找到个新的过滤器俾你，你就不可以再虐待它咯。咁所以如果真的换到肾的人士呢，即是都是做返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去保护返个成个身体的健康，咁你个肾先会可以长长久久帮到你去保持返你的健康。 即是又去返个还原基本步， 系根本就系还原基本步咯，系 系啊！我哋有充足嘅睡眠吓，有要适量嘅运动，同埋嗰个饮食营养吓， 系啊！咁呢度都系好基本咯。咁但系当然，即系好多肾病病人经历过唔同嘅阶段，其实嗰段阶段都几辛苦， 系啊！ 咁又觉得几复杂嘅一样嘢。同埋而家即近期就话啊，如果肾病病人可能抵抗力又会差啲啊，咁样，因为讲紧新冠肺炎啊，其实呢啲所谓嘅长期病患都系增加死亡率嘅一个即系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谂近期一啲长期病患者都系要特别留意一啲营养嘅状态啊，甚至乎你个机能啊，甚至乎你个抵抗力啊，都要特别留意。 所以其实当你一有长期病患嘅咧，你嘅饮食之道就要格外小心。 系啊，就算我觉得未必，即系唔系话净系新冠肺炎要即系令到呢啲人特别留意，系就平时都要听话咯。即系觉得譬如有营养师揿下你啊，有医生揞下你啊，有姑娘揞下你啊，咁你都要即系屋企人揞下你。 系冇错啦，系啦， 系啦，屋企人系最贴身。咁都要聽話咯，係啊，咁所以其實成個機能都係靠自己去保存翻嗰個功能，令到個身體或者可能令到個生活質素係有改善。 係啊，呢個靠自己好緊要，身邊嘅人咧都係幫你嘅啫。 係啊， 真真正正去實行去做得好嘅咧，都係你自己聽話靠自己嚇。咁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啦。嗱，咁呢幾集咧有關講即係腎嘅。肾衰竭啊，肾病患者嘅饮食咧，去到讲埋肾脏移植都完结咗啦。下个礼拜想讲嘅话题咧，就我哋先前都有提过噶。就我哋讲过话啊，确诊嘅时候，确诊期间喺在家隔离嘅时候，我哋点样饮食咧？有提过啊嘛。但系而家又一路发觉咧，好多人确诊咗之后咧，咦，发觉个身体好似同以前即系都有少分别。 系啊， 感觉上系冇以前咁健康啊。 系啊， 总系有啲毛病出咗嚟。到底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系保养翻？去翻個比較即係叻啲、fit 啲嘅以前嘅自己咧，咁樣。 咁營養都係一個好大嘅部分啦。咁雖然近期都唔係話好多資料啦。咁但係有部分嘅資料咧，提醒翻，如果曾經患有新冠肺炎，而家仲更加問題大，就係有叫 long covid， long covid 即係意思有啲後遺症嘅，即係譬如啲人話會老霧啊，會味覺同嗅覺有變化，有啲可能吞唔到嘢啊，甚至乎有啲可能係攰啊，長期咁攰啊，或者可能成個身體弱咗啊，咁好多人都會問，咦，康復之後個食療啊，或者可能營養應該點樣做啊？咁我哋可以講下嘅。 好啊，咁下個禮拜同大家分享一下。 OK， 咁唔该晒林思维，下星期三见， 好， 拜拜， 拜拜。 The end. 这个 love 又要对自己爱惜自己身体健康最紧要。多谢你的收听，下星期一朝早清晨上来再见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红磡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5岁男子死亡。事发喺寻晚大约7:30，一架小巴沿住常胜街东行，驶至到去常乐街交界嘅时候，撞到一名过路嘅65岁男子。被撞到嘅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送院后证实不治。81岁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被扣留调查，警方正系展开调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地铁站发生枪击案，一名疑犯在列车上边开枪，至少29个人受伤，其中10个人中枪，疑犯事后逃去。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早上8:30的繁忙时间。纽约市警方话，列车上面一名身材灰梧的黑人，着住绿色建筑工人背心，他戴上防毒面具，打开一个怀疑是烟雾弹的罐，列车之后布满浓烟，他向车上同月台开枪，列车到站之后，大批乘客逃出车厢，场面混乱，相信疑犯趁乱逃去。有受伤乘客倒卧在月台上边，部分人身上有血迹。警方话暂时未能够确认疑犯的身份，亦都未知犯案动机，目前不会以恐怖袭击的方向调查，但是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性。英国首相府派对门事件，首相约翰逊和财相辛伟成被警方罚款。首相府证实约翰逊和他的妻子已经缴交罚款。约翰逊说就事件道歉，但是不会因为这件事而辞职。他说当时没有意识到违反规则，他完全尊重警方的调查结果。约翰逊说理解民众会因为他的行为感到愤怒，在遵守政府为公众制定的规则做得不够，有权要求他做得更好，但是他认为现时有更大的责任去处理英国民众认为优先的事项。财相辛伟成亦都已经缴交罚款，他发表声明表示就事件作毫无保留的道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到访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会谈，普京在会后提到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仍然按照计划进行并且持续下去，主要目标是协助顿巴斯人民而不是占领乌克兰。又指乌克兰布查镇出现大量尸体的相片和影片是假的。普京提到乌克兰已经偏离俄乌双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达成的共识，形容谈判重回死胡同状态，而乌克兰是西方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西方毫不在意乌克兰人民的利益。对于西方国家的制裁，普京认为是不友好国家寄望对俄实施经济闪电战，但是未能够成功。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站得稳，工业和能源行业 迅速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微下降。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6:34，欢迎收听4月13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